结果。我深深知道，那绝对不是我。既然曾经爱过，又何必真正拥有你？即使离别，也不会有太多难过。 作词杨立德，作曲童安格，编曲陈志远。这首歌曲是童安格1989年3月发行的专辑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》当中的《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》。接下来要听到的老歌是邓妙华演唱的《如何对你说》。经历低潮了，这个阶段的自己什么都不想做，即便做了也什么都做不好，不如安静的等待，看书写字锻炼身体，打扫房间，或是把列表当中没有时间看的电影啊，没有时间听的歌啊，看一遍听一遍，找靠谱的朋友聊天，一起回忆共同经历过的美好，忘记抱怨。那些在低潮时能够陪我们的人最珍贵，停滞的时候做的小事儿最动人。 有结果，你不要再害我。还有什么没说？还有什么没做？脑袋一片空。我的潇洒告诉我 ，Hey man, let her go。

让我